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北京啊，现在真的是个老北京了，我们中国人可能未富先老，那么养老怎么能不成为家庭太重的负担，怎么能轻松一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建租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及联合创始人李锦泉李总，欢迎您。 大家好。 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邓轩，邓总您好。 大家好。 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4.1%，北京真的成了老北京。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呈现程度高、增长快、高龄化、不均衡和抚养重的特点。健康产业发展如何助力老有所养？市老化改造、医疗器械租赁、康复服务能否让居家养老更加安心？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北京建租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联合创始人李锦泉，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邓轩，跟您聊一聊养老如何更轻松。 之所以请李总来哈，是因为我确实有现实的需求。我负责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哈，就有很多同事会问我家里老人病了，然后什么轮椅啊，什么床啊。我自己的奶奶90多岁了，然后要在我父亲和我叔叔家轮流住，每家照顾几个月。但是每家照顾几个月呢，你不可能每家都配很好的轮椅和床，这确实有一定的不方便。那现在是不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我们这个缘起就是这样，因为原先我们的这个母体公司康复之家，他现在是在全国做这个家用医疗器械销售，所以他就发现很多的老人在用这个护理床的同时，他这些客单价比较高，使用周期也比较短，所以就拥有了这样一个租赁呀、或者整体销售的这样一个概念。当一个老人从他需要产品辅具的那一刻起到临终，其实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拐棍，到后来的时候需要用助行器，到后来用轮椅，最后用护理床等等，这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一块对老人的这个状态其实它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床，它有电动，然后可以调整位置，可以更方便的来配备那些注射和尿管，那跟自己家里普通的床差别是很大的，对于保证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而言啊，差别是很大的。但是那个床我看了一下价格，确实都是好的就要上万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护理床其实也不等，国产的床基本上有3000到5000的，好一点的可能7000-8000，进口的这些护理床从这个7000-8000到1-2万， 甚至十多万的都有，这个价格也不等。 那邓轩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情况？从你作为保险业的投资来说哈，很了解我们的养老市场。 是这样，就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呢，我们也是当时也是全国找了很多的这个康复养老领域的投资标的，最后呢找到李总这边呢，主要也是说，一个是这个市场空间特别大，基本上国内有百亿以上的市场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行业里头做这个事儿的特别少啊，就一个是空间大，一个做这个的行业的人少，所以这两个原因呢，我们是投资了李总的建筑宝这个项目啊。 李锦泉，北京建筑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联合创始人，北京市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科委养老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职北京同仁堂、九州通医药，对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有着丰富经验。建筑宝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内首家护理康复辅具租赁专业服务商，在医疗器械领域19年耕耘，2016年成为国内首家线上医疗器械租赁平台。建筑宝康复辅具租赁模式让有需求的消费者花更少的钱享受更好的品质。目前建筑宝已经成功为北京、上海近800家企业和20000多名用户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在北京市，凡持有养老助残卡的老年人、残疾人均可以持卡租赁。建筑宝可以为老年人、残疾人精准评估并且量身定制轮椅、扶手、护理床等康复辅具，满足百姓个性化的辅具需求。邓轩，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免疫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财富500强药企拜耳制药、武田制药，历任高级销售代表、产品经理职务。加入阳光保险集团前，曾在九鼎投资担任投资总监职务，在医疗投资领域主导完成了多个民营医院医疗器械项目投资。阳光保险国内七大保险集团之一，是中国500强企业、中国服务业100强，业务范围涵盖汽车险、健康险、家财险、阳光信保、人身险、医疗险、意外险等多个领域。 要说这个医疗器械这个产业发展也有很长时间了，而且在国外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为什么国内相对来说还是个蓝海、不很饱和的市场吗？ 它这里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点，我就拿轮椅来举例。按照我们正常的诉求来讲，就是说我假如说家里我的爷爷奶奶需要一款轮椅，然后我首先确定我自己大约能承受多少钱，比如说3000块钱，然后我就用这3000块钱的这个标的到京东呀或者到天猫上去找，然后选择一款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认为比较适合我奶奶的这样一款轮椅。但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上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说老人坐的这个轮椅本身跟他自己并不匹配。其实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点就是说适配，就是说我们自己用的这款轮椅跟本身是不是相匹配的。那么随着老人的逐渐老化，身体状况的逐渐衰弱，我们需要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需要进行变换或者更替，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没有的。就是说传统意义上我们只是具备了买一款轮椅，只是他因为拥有一款轮椅而这款轮椅跟他不适配，所以适配是第一重要性。第二个就是维保和消毒，说好多人用了一款轮椅，它的定期是不是进行维保，那么它的安全系数高不高，那么时间长没有用它是不是需要消毒，所以整个这个消毒环节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其实那么建筑宝来讲的话，我们是在这两方面也就比较深，真正意义上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辅具的这样一个企业。所以我也认为当时也是阳光投资我们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点吧。 电动护理床和电动轮椅哈，这个在家庭购买来说确实算是个大件了，几千或者上万。如果能循环利用了，那么对于家庭来说可以节约开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也是一个循环经济。但是租赁的是什么样的品牌呢？可选的品牌有很多吗？ 因为这个租赁其实在国内是刚刚起步，我们应该说是国内第一家去做这个事儿的。最开始我们参照的标的和对象就是来自于德国或者日本，刚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哪些产品到底在中国适合于租赁，我们就按照日本人他们用什么样的产品去租赁我们就用什么。比如像日本的很多品牌我们都在去做，因为他们已经用了30年了，很放心。后来我们也陆陆续用国产的一些产品去替代， 那么目前护理床我们也有用着国产的产品逐渐去替代日本这样一些床，因为它整体的价格服务的方便和便利性还是要好，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些弊端吧。 反正在您的平台上它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品牌的选择。 对对对对，是的。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租赁的人来说，我租这个30天然后觉得不是太合适，我还可以更换，但当然前提条件是你提供了专业的指导。 对对对，是的。因为即便是说我们前期通过适配，比如说假如说一个老人他需要用一块护理床，我们也要给他进行评估然后去适配。尽管是这样，因为有好多老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好呀，或者他临时的这个时间地点要变换呀，我们也会根据他进行调整。因为也不能说你选择了这块护理床就完全适合他，也许他睡一段时间他就觉得不舒服，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调整或者更换。 那就比一次性投入去买一个大件要合适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你要买的话基本上就是7天之内包退换，然后你过了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再进行退换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的话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要对于一个老人的话其实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那邓轩，你们对比过国外其他的市场吗？就投这个标的之前对比日本台湾或者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他们的康复设备租赁是怎样的？ 因为这个可能对于国外的市场啊，就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我们当时看到一个现状，就是德国的这个医疗器具的租赁它基本上是可能占到整个市场90%以上，而在中国呢基本上是没有这块，是一个市场的空白啊。所以当时我们调研下来觉得中国这块其实潜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成熟的市场几乎康复设备都是租的哈，而不是买的。 对对对对，这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德国或者日本，特别是日本他已经把这个租赁做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呢？他们的工业化水平应该说比我们高，产能是足够的，需求它的银发经济和老龄化也经过这么多年来充分证明了租赁是一个更适合大家的方式。 对对对对，是的。 相对来说你们是不是也考虑了对于公众来说确实存在这样的痛点？ 我们发现好多产品它这个客单价比较高，使用周期比较短。假如说为什么要租而不买呢？就是比如说一张护理床进口的大约会在最少的都在12800以上，那按照我们目前租赁的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基本上是3个月，那也就是如果3个月一个老人花12800去每张护理床的话，其实他是划不来的，或者他根本就不合算。当然因为日本之所以他做得好，就是因为日本他有一种保险叫介护保险。 介护保险、 对，就是在40周岁的时候你要强制性的交保险。假如说咱们现在国内叫五险一金，日本比较类似于叫6险一金，到你65周岁的时候你所需要的这一些辅具，包括拐杖、助行器、轮椅、呼吸机、制氧机，所有这些设备统一由介护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去承担90%。那你个人只需要花10%。所以这一刻也就导致了日本整个这个租赁产业的这种强势发展。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简单，因为日本的产品它的价格相对都比较高，这么贵的产品其实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一次性去承担这个设备的价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如果一个老人他只用了半年不用了，这个护理床床架本身用20年都不会坏。电机基本上电动护理床这种电机用个7到8年，那你想如果说一个人他用个1-2年他不用了，扔了吧有个可惜，卖二手吧又没人买，送人吧你走不注意说送别这个病床。 对， 其实中国和日本以及全球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送钟，不能送病床。 对，你走不出去，你用过了，那你有没有消毒？甚至好多老人那个压疮呀，那些渗出液呀， 对， 长期这样的话，那怎么办？所以他们也在那一刻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租赁的想法，到后来才真正意义上推进了这个介护保险。所以刚开始其实不管他是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美国也好，跟中国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就说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虽然我们发展了共享经济，但是共享自行车、共享充电宝大家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但是共享病床、共享轮椅，这个对于病人来说它本身肯定是使用上就像您说的有渗出液呀，这个我要用一二手的我确实有心理障碍，这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一刻就是说我们再回到为什么说日本人30年了他得用这个，其实就是说清洗消毒至关重要。这个护理床你用过了以后，我回来经过我们清洗消毒中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比新的还新。因为你新出厂的你可能只是说 它的钢架呀或者它的电机呀都是新的，但是你用过了以后经过我们的清洗消毒，其实我认为比新的还新，因为我重新做过所有环节，包括这个除尘呀，包括清洗呀，包括消毒啊，包括超声等等一系列臭氧的这样一个清洗洁净消毒，出来以后都是非常干净的。而且我们每一个清洗消毒产品全部把它打成新的包装，所以出去以后基本上能够解决了这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他们是特别喜欢干净的， 对，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 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时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其实我们也就相对迎刃而解了这个事儿。所以你要想做租赁，你必须解决最基础的清洗消毒问题，否则的话你怎么谈？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都谈到说，这个好多的地铁呀、公园里面呀，甚至一些医院都有这个轮椅啊或者各方面的租赁。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我觉得共同能够推动整个这个共享的市场，但其实它需要专业的这样一个清洗消毒的环节去做，那么才会更好。 所以邓轩，你们在投资的时候是不是也看中了这一点，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设备本身？ 没错，就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叫尽职调查的环节，就我们需要去它实地去考察。当时我们去到建筑宝的时候呢，也是被它场景给就是震撼到了，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一个办公的一个场所，但实际上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它可能绝大部分的面积，就它整个一层，都是在做它的消毒的清洁的中心，里头呢是按照日本的那个流程把每一块都设计得非常的细，而且很多的清洁的这个设备都是直接从日本进口过来的，等于它是把日本那套精细的流程管理和这个消毒的供应链的这个管理全部都复制到了中国，复制到了建筑宝这个公司里头。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其实做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的团队都可以做，但是真正把它做得这么细这么专业的，可能目前我们在国内看下来可能很少能看到像建筑宝这样做成专业化的这样一条这个流水线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当时呢也是因为这个触动我们进行对它进行投资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刚才李总谈到的这个就是说啊，为什么日本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有它非常多的成功经验，然后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啊？我想呢就是说它的实际上并不是说它这个啊，就是说需求啊比中国或者比其他国家都要大，而是说它这一套的体系它做得非常的规范非常的完善，然后中国呢现在反而是个空白，没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和这样一个规范存在，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在中国培养一家这样的企业，然后进而呢可能未来也会跟我们本身的这个保险的主营业务去协同，因为保险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的养老方面的一个布局，但是呢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先以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就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有自己的医院，我们在山东潍坊有一家这个2000张床位的三甲医院，是我们自己这个阳光保险集团自己建的。然后围绕这个医院呢，我们实际上在它周边也在做很多这样的这个养老的机构的布局。当然这个还是目前还是一个雏形的阶段，还没有真正深入下去。但是一旦比如说3年或者5年之后，我相信不论是阳光保险也好，可能其他保险集团也好，它除了现在可能大家都在布局医疗，未来呢可能都会渗入到养老，甚至有的我们这个友商啊别的保险公司可能已经是做养老，已经做的可能比我们要快一点了，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养老这块也做成一个大的板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去服务我们养老的这些客户啊，其实我们要借助很多像建筑宝这样的公司啊，这样的提供这个养老服务的公司去跟我们去协同去合作。所以呢其实一个是说我们找到了中国一个非常像建筑宝这样做得非常专业的一家公司，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从投资的从财务角度看，可能这个公司呢也是刚才可能李总没有谈到他们公司每年的这个收入啊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财务报表 财务也非常好，对，然后从这个跟我们保险业务协同的角度呢又能够为我们未来的集团的战略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觉得这两点来讲呢阳光保险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投资方啊，包括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宝的业务也会有一些触动，就我们可能本身也是他的一个客户在未来，所以这几方面的因素综合来考虑呢，就是这笔投资我们当时就投得非常踏实了 太合适了哈。那我想问李总了哈，在引入阳光保险投资之前，按刚才邓轩说的，你们已经设置了消毒的整个的生产流程，这个前期投资也是比较大的。 对的，对的。 嗯，然后您是在整个医疗器械行业做了19年。 对。 嗯，深耕这个领域，然后做一个这么大投资的创业，当时怎么考虑的？ 刚开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一直在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销售这个岗位上，后来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到了这个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在那做了将近6年的这个常务副秘书长。因为当时经常到国外去考察，就发现这个家用医疗器械的，或者叫医疗器械的家庭化、便携式以及智能化，包括租赁，在国外市场都是一片大好。所以后来就开始就跟白总，因为国内最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康复家的董事长，还有普格，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儿。要先把这个事儿呢要先动起来，看看国内市场到底怎么样，这一套国际化的清晰消毒体系开始建设的。但是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用我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一套体系马上能用，还有三分之一的体系不能用，还有三分之一未来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国外已经走了几十年了，咱们才刚刚开始，所以有一部分你不见得马上就能用，因为它的那个成本投入或者各方面就更高了。不能用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目前的国情体系跟国外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护理床，在国外它清洗的时候是要把每一个板块拆开，然后单独进行清洗。送货上面，他们出库的时候都是轮是轮，团是团，床架是床架，床头是床头，护栏是护栏，然后到了客户家上进行组装。但是我们不行，因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建筑保是没有资格去拆分一款医疗器械并在客户那里进行组装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哈。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这样一些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环节，我们要跟国家的很多部委去沟通去聊。但幸好的就是说，咱们国家鼓励创新，然后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当然就是整个是分为这么几个体系来进行。 对，先行者哈，产业内的先行者往往也是推动了我们政策进步和改进的。那建筑宝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个高新技术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对，刚开始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问说，建筑宝其实你看你们是一个做辅具租赁的，那你们的高新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啊，这个听着很传统啊。 是的，所以其实是主体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清洗消毒的这样一套技术，我们现在也在申请相关的这个发明专利，包括我们还有10项的软件著作权，是吧，去做。 10项著作权。 对，然后以及我们在申请2项发明专利，就是清洗消毒以及整个我们这样一套流程体系的这样一个事情。 虽然是借鉴了日本，但是你在把它本地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刚刚我也谈到了，它毕竟有只能是去参考学习，但是不能原班照用。如果原班照用的话，其实就不符合我们中国自己科的特征。 这不只是知识产权侵不侵权的问题，而是说是不是适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情况和政策的要求。 对对， 是吧？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其实国家高新它的审核也是很严的，我们也做了这大量前期的一些资料，包括我们还要去做述职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当时他也是非常看好我们这一个板块。 你说做述职是？ 就是你不仅是要贴资料，而且你要跟他们讲你的这个事情，你的清洗消毒呀，或者你整个的这个过程。 你说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上， 对吧？ 要做这个审核的述职哈。 对对对对，是的，是。 从邓轩来看哈，建筑宝面向的不只是个体客户吧？我们有更多的居家养老的服务机构，有社区医院，也是看到了这个 to B 端的市场嘛。 对，其实从这个就是康复器具租赁这个业务形态上来看的话，国外实际上它是 2B 的业务是占了它可能比较大的一块。为什么呢？这是跟国外的养老的业态是相关的，因为无论是澳大利亚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它的很多的这个养老机构可能都是大型连锁。你像澳大利亚，我们跟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叫黄宝集团在合作，也是它全国很大的一个养老的一个机构。这个养老机构呢，基本上占到了整个澳大利亚50%以上的养老市场。那你作为一个

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建筑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李锦泉、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邓轩，一起来聊一聊养老如何更轻松。 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4.1%，北京真的成了老北京。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呈现程度高、增长快、高龄化、不均衡和抚养重的特点。健康产业发展如何助力老有所养？适老化改造、医疗器械租赁、康复服务能否让居家养老更加安心？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北京建租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联合创始人李锦泉，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邓轩，跟您聊一聊养老如何更轻松。 节目上半段哈，大概说了医疗器械的租赁、居家设备的一些租赁。那我自己也在京东和天猫上看了一下哈，有一些你是可以买的，有一个通道是你可以选择租。我觉得一般人会有这个问题了。我一开始租的时候呢，可能一开始租了几个月哈，但如果真的用的时间长了，那个租金下来是不是还不如我一开始买了，租金累积的成本会很高。 其实里面要非常感谢这个京东或者天猫以及支付宝，支付宝因为现在可以免押金，免押金进行租赁。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体验，你如果觉得好，你就可以去购买，然后你曾经的租金可以抵掉这一部分 货款、 哎，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如果说你租的这段时间你发现它不适合你，然后你可以重新更换其他的产品或者退掉。所以这个其实是租赁区别于传统销售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给了我们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元的选择哈。 对对对对，是的。 然后资金压力上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我这个床结果老人的情况特别好，租了5年10年，那这个租金怎么算？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租金达到了这个零售价，那其实这个床我们就送给你了 啊，就不需要继续。 同时然后这三年的这个产品的维保以及消毒我们都负责了，作为一个附加服务。那其实正常来讲的话，那你可能租到1年半或者2年之间它就已经到了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说这3年之内，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的维保消毒都做，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附加服务了。因为这个患者其实他是我们最忠诚的客户，当然他可能在租赁一个护理床的同时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设备，因为他不仅仅是护理床本身。 是我们其实到时候需要的不只是一张床哈，一个病倒的老人可能是很多链条上的， 很多链条上的东西。 其实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说辅具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在想说 品质生活、科技养老，如何通过这些辅具设备、这些工具去能给老人一个幸福的晚年。所以其实国家也有一个定义，针对这些辅助器具，它叫改善、补偿、替代、增强和延缓人体机能。所以其实当这样的一些工具来做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它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器械，或者要去治疗或者什么样，帮助老人度过他幸福的晚年，他需要这样一个辅助器具， 对， 这样的去看待他。 对，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辅助器具的价值在于，最好是让老人避免发生在家里的跌倒啊，以及创伤性的事件。因为据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是跌倒。而且虽然我们现在在外跌倒的这个事情说的比较多哈，媒体曝光比较多，但其实摔倒的最严重的场所是家中，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家庭的环境可能根本就是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的，那这个怎么办？ 对， 这一块其实就是适老化改造了。 适老化改造哈，适合老年人的 对 改造。 对改造，其实这个定义呢是一个官方定义。后来因为我们是在2017年做了这个，在北京市做了1200户老人的这个居家适老化改造，那么这里面包括一些政府购买的项目，也包括这个老人有家里面自己做的这些事儿。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适老化改造其实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适配，就是说当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到临终之间，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虽然他身体的逐渐老化，他需要的产品会越来越多。所以当一个老人刚开始的时候，假设他只是走不动了，膝盖损伤走不了了，那其实他需要一个拐杖就行。适配需要拐杖就配一个拐杖。那么拐杖有几十种类型，到底是需要肘拐啊、腋拐啊，这个它有很多，还有助行器，这些产品它需要什么就配个什么。如果老人坐在马桶上他起不来，所以我们就在马桶边上给他配一个扶手，他老人车上就起来了。所以适配。第二步叫改善。因为改善为什么叫改善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一刻的很多老人住的还是老房子，所以老人住了一辈子了，他不愿意去改变他原有的住房结构，他虽然老眼昏花，但是他去卫生间他闭着眼睛都能走那儿往那儿一坐，但是如果你去大范围的改造，他觉得会觉得不习惯。第一个，还有一部分房子就是说这种13年以后的房子都是这种空心砖，如果你要去装一个扶手的话，你发现你装了以后一个星期以后 掉了， 掉了，塌了，还包括各种防水。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环节之内，如果不改变原有住房结构，无工程化的角度让老人的卫生间、厨房、卧室、客厅以及过道满意，我就去改善一下就好了。第三阶段才是改造。那么改造也分为这个小改或者大改。比如说假如说老人原来家是浴缸，其他是很不安全的，所以这个就要必须做成淋浴。所以当然还有一些新装修的房子也各方面需要大范围的改造去做。目前这一块呢其实已经做得比较完善了，也相对比较成熟，所以适老化改造或者适老环境改善其实是让老人预防跌倒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地板，原来那个地板老人容易滑，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装成那种防滑地胶，他走在上面的时候他就不坐，他就不滑了。马桶，原来那个马桶不愿意坐，在马桶上面加一个增高垫，老人坐着就好了。 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话也不会坐下去那么费劲哈。 对，他不会坐得那么费劲。包括这个各种淋浴啊、各种呼叫器啊、各种灯光呀，比如说这个老人开灯，一个两居或者三居的房子好多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只需要给他装一个开关，不需要跟给电线，老人坐在卧室随时都可以开关任何一个房间的灯。所以有这样一些好的一些相关的辅具其实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我们现在整个的养老行业哈？这个其实跟我们人口结构的一个大的趋势也是相关的。就我之前看过一个统计数据，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应该是到了2022年左右，我们就会进入定义的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么一个人口结构了。因为现在人均的这个期望寿命越来越长，对吧？大家说白简单点就是活得越来越长了。然后呢，出生率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出生率这几年一直在下降。 对，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其实养育孩子跟这个人的生活质量是负相关的。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 他一旦像日本，他出生率非常低，像欧美国家也是，因为他的一旦这个人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他就不愿意去生那么多的孩子，而不像中国，可能以前是养儿防老，对吧？也这个生活可能多养几个孩子啊，希望把自己这个以后晚年可以供养起来。 经济越发达，越没有这个需求。 越没有这个需求，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即使是我们放开二胎以后，因为我们实际上看了很多妇产的这些项目，很多地方、很多省会城市，它实际上它的实际的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哪怕你放开了二胎。所以这个趋势呢，我们看是有点就是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人口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政府呢，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庞大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我们怎么来给他足够的保障和怎么来服务好他啊？当然，这里面也会挖掘出很多新的商业机会啊，也是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个人觉得啊。 这样，如果是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银发经济的发展历程哈，能有出现更多为老服务的健康产业，那么不管是让我们个体老去的过程中能够有自己的生存质量，也让家庭不那么有太大的负担，也让老去不太令人恐惧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解决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或者是健康保险有没有可能为这部分养老的需求付费？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国内也是参照日本的介护保险，国内现在就要推行一款长照护理险，因为它是区别于医疗险，医疗就是治病，护理险就是老人老了，其实它各种病，老年病一大堆，那么这种照料护理如何去进行？目前的话，全国有15个试点，包括上海呀，咱们北京市的石景山。目前基本上大家都在考虑租赁是否能够放到这个长照护理险这个里面去，但是 有保险来支付， 对，就是有保险来支付，因为国外都是这样的，那么国内怎么去做？但是目前的话已经把租赁这个体系放到了长照护理险一个菜单，在江汕地区以及南通已经开始做了，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要好一些，他已经把这个租赁放到这个老人的这个里面去。 那我说一下我直观的感受哈，这个产品如果能纳入保险的话，对于这个赔付它会是一个必然的呀，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需要啊。那这样的话保险金额会平均我交纳保险的金额会不会很高？ 从保险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倒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负担，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保险呢它是一个这个边际效应，就是说你纳入的人群越广，实际上呢我们的保费可以平摊的越低，因为保险最早实际上就是一小群人然后一起凑钱弄了一个这个保障，那么发展了以后呢，就是你实际上扩大人群，然后保费就降下来，大家都获益，对吧？所以呢我们倒不担心说这个单笔的保费支付，我们是更希望看到就是说更多的人纳入到保险的这个体系当中来。当然我们整个这个属于我们健康险的一个大的范畴，因为保险分很多种，有财产险，有寿险，这属于健康险。那健康险里头呢有这个医疗和养老这两块，那医疗这块呢实际上是中国因为情况比较特殊，你像美国大概有 60% 的这个医疗保险是由商业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支付的，而在中国呢我们大概有几乎 99% 以上的这样的医疗的保险是由政府来买单，只有很少的这个商业保险是作为补充的这个形式是切入到医疗里头。那我相信从医疗这个角度，其实未来呢国家也会逐步的会放开，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在一些省市也在做试点。然后呢如果谈到我们这个养老这块呢，实际上我们从大的这个宏观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可能走的会比这个医疗可能还会快一些，就是因为养老它是有点偏生活服务的这样一个概念吧，在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中啊，可能它有更多的这样的市场化的这个因素在里头，所以呢保险实际上也在积极的去合作，去探讨这种合作的方式。 那健足宝直接对接的是客户，所以一个使用者他的数据对于投资方保险公司来说是不是也是很宝贵的资源？ 其实从保险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就刚刚谈到的是老化改造，就是当我们老了我们肯定需要，100%需要，那么能不能在你还没老的时候你就拥有一份保险，第一个。第二个，当一个老人他用了一款产品的时候，这个厂家一般情况下只保一年，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因为老人他需要的是终身的，他需要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产品。其实我认为 建筑保跟保险之间未来的这种渠道拓展空间会非常非常大，甚至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去涉足到。就是在我还没有老之前，我先为老去准备，等我老了，我依然能够有享受到一份保险，或者在我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依然是一份保险，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这需要有预见性的人来布局哈，也需要大家对自己必将老去的人生有一份规划。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毕竟在这个行业里这么长时间，确实是把这个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学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出来。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三年之，如果说三年前学到这个行业的时候靠情怀，这一刻真的要靠专业。 嗯，你说坚持下去。 对，为了一定是靠专业制胜的。 嗯，靠专业制胜哈，情怀是支撑您的，但专业才能让你实干下去。 对对对对， 嗯，才能赢得竞争力哈。 对啊， 情怀是让您能够坚持下去，对吧？专业能决定您走的多久，对吧？ 多远？ 嗯， 一般说健康产业投资是比较慢、比较稳健。那特别是养老产业，虽然市场空间比较大，但是利润率，特别是租赁这个行业，利润率也不会很高啊。 对，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靠租赁本身，它是，比如说我们同样一款床，我最后分几年折旧了， 嗯， 所以当这个期间我的周转率或者租赁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才会有收益。但这个其实税收也挺高的，租赁也有17个点的税收， 嗯， 所以就是说当租的人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有相应的利润空间， 嗯， 否则的话你前期肯定是亏损的，因为你的固定资产，你的一次性投入就是很大的， 嗯， 对。 那所以就是有更多的人对这个产业有认可、有理解、有需求哈， 对， 才是你们能够顺利发展下去的。 对，就是我的这个产品质量够好，然后我的服务够好，越来越多的人从我这儿租，那么我才会有足够的利润。 嗯， 如果你的产品用了几天它就坏了，如果你的服务不好，别人不从你这儿租了，那你的竞争力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您一定是注重自己的口碑的，而不是说一锤子买卖。 对， 您做的必然是一个长线，是看重用户对您的评价的。 就是说当这个老人需要第一刻那个产品开始到临终，他离不开我。所以当他从我这儿租的第一个产品的时候，哪怕说只是一个拐杖，我以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从我这里去进行租或者售，因为你一定是可租可售，租售两遍的，我做的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事儿。 嗯， 所以这样的话才具备一个持续的基础。 那我理解邓轩为什么看好您这个产业了，您这个一做就是20年。 对对 对 对对，因为从保险的角度呢，我们的资金是没有一个投资期限的，相对来讲，因为有的基金可能它有5年期的，有10年期的，但保险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长青基金，就是我们每年也源源不断的有新的保费进来， 嗯， 所以我们呢喜欢投一些处于萌芽期甚至早期一些的项目，可以陪着它陪跑很长的时间。 啊， 可能最后我们可能这个一直持有，对吧？国外有的，你像巴菲特投资一个项目，可能都是20-30年的超长持有时间。那我们投资建筑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建筑宝一直走到柳暗花明的那天，对吧？ 是的，这个挺关键的。比如曾经我们就发现，好多老人突然间他要租个轮椅。但结果我们分析以后，我们发现他不需要轮椅。 哦， 你买也行，你住也行，我们就发现他不需要。这一刻，你有一个助行器就可以了。 嗯嗯。 但对我来讲的话，我的利润手是了。如果每一个轮椅的话，最少的比如说2000，每一个助行器的话只有300。但你租的话，你租个助行器可能就100块钱。 嗯。 但是你租的轮椅可能就几百块钱。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相信这一刻我们这么做了，是在这老人真实的需求角度去考虑的。尽管我的利润少了，但是这个老人总有他需要轮椅还需要护理舱的那一天， 是 他一定会选择建筑宝。 嗯， 所以我做的是一个长线的生意，做的单他就记住了我。 嗯， 这是我们品牌的真正意义上的延伸。 那创业者是需要不断的闯关的，您目前面临的竞争环境怎样？一般中国只要出现一个商业模式，就会有很多效仿者。 其实创业3年了，其实也是这个理想丰满，现实骨感。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都很担心，为什么还没有竞争对手？我一个人这么孤苦伶仃，为什么这么难？ 嗯， 到2016年的时候，国务院出了一个6号文件， 专门针对康复辅助器具的六套文件，其中就有加大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和社区地点回收。到了17年的时候发现如雨后春笋一样，按照现在不完全统计，我知道的可能都有30多家。 30多家 在做。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反而觉得租赁这个市场在中国足够大。2014年日本做过一个统计，关于就光这个轮椅助行器护理床就有2725亿日元的租赁金额，约合人民币有170个亿。也就是说中国至少它的10倍，2000个亿是有的， 对于市场空间是有的。 就针对拐杖助行器、轮椅护理床这些产品，但是整个的康复设备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上百亿的市场。那么未来其实不管说这个做的人有多少，就我认为这个行业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个独角兽。那么在这一个目前老百姓的意识观念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在整个的这种行业的政策或者各方面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企业能够一起去推动这个市场，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其实我并没有把大家当成竞争对手，我反而觉得这一刻我们一起共存共荣，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色，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以后，咱们那一刻再根据自己个人的企业状况、各自的优势特征去做。所以我经常谈到，就是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特别是我们的这种辅具的适配，一个老人到底他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的清洗消毒以及整个我们的这样一套流程体系环节做好，我认为就足够了。 那说到这个适配，您是有什么样的专业团队来提供咨询吗？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日本他曾经有一个，当你一个人你需要这个辅具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为你进行评估适配，我们就建立自己的辅具适配师，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专业的这样一个体系和人马，去借鉴国外的经验，加上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去对每一个人进行适配。你到底需要什么？比如说你的长宽高，你坐在轮椅上的各种特征角度，我们都去为你进行适配。当然这个也源于更多的大数据，是吧？你服务过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你对产品的属性、人和产品的关系要非常非常的理解和清楚。所以一直谈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做以人为本的事儿。那么这种人和产品的关系，产品和产品的关系，像一个老人他用护理床还要用轮椅，他们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产品之间的关系哈。 对。 这个其实我真没有想到哈，这些看起来医疗器械是硬件产品，但实际上也有这么多的学问。那邓轩你怎么看在这个领域内未来的发展？ 现在实际上呢，这个行业还处于一个早春的一个阶段。就我们虽然说呢，已经有这样的我们叫头部公司，还不能说这个李总现在是独角兽，对吧？因为他属于先行者，看这个赛道玩的人很少，投了他们，但可能去年一下30多家。那从我们的判断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好事儿，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中国这个行业，它实际上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需要更多的资本去投入，而你如何去引导资本投入呢？你肯定先有这样的项目，先陆陆续续的起来。从投资的角度，一个行业的发展呢，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萌芽期，就像我们可能现在处的这个阶段，就这个康复器具租赁是个萌芽期，整个市场规模呢，从几亿迅速的在做大，可能未来要到几十亿、上百亿这样的规模。那中间呢，是个快速成长期，这个时候就会冒出来很多的这样的创业公司。就像其实现在我们就处于萌芽期向成长期去过渡的一个这个阶段，然后再往后呢就会到达一个平台期，可能就是大家这个整体的市场蛋糕不再去扩大了，那么互相之间呢就开始真刀真枪的去 PK 抢份额了，然后最后呢就会到达一个并购期、整合期，就可能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独角兽啊，你就是行业老大，这个地位就开始逐渐的奠定出来啊。实际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伴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还处于一个萌芽期向成长期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大家呢实际上都在往前冲，把这个大家其实互相之间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竞争， 共同把蛋糕做起来， 共同都是去对做渗透率，把更多的服务带给更多的没有被服务到的人群，逐渐的这个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赁，因为它确实有很多的优势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它给老年人使用康复器具带来了便利，解决了他们的一些 确实现在存在一些痛点， 确实有共同参与这个市场的共同的参与者，才能完成对于用户的教育哈，改善公众的认知。毕竟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大量的人还处在这个能将就就将就，而不是说怎么用器械或者用适老化改造来改善自己的养老的环境。就是在这个市场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规则的。 对、 那您作为这个先行者，相应的标准的制定有参与吗？ 这个也是有的。第一个，我们去年参与了上海市适老化环境改造的地方标准，也是我们独家来做的。那么今年上海市在做这个辅助器具租赁服务和消毒标准，那么这是我们在上海的一个事儿。在北京的话，去年我们做了这个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以及养老机构的这个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目录，这个也是我们最后定稿来做的，包括国家康复器具协会做的这个价格目录，以及近期北京市民政在做的这个书籍养老护理的培训教材。那么这些辅具啊，或者是老化环境改造，其实还是做了不少的这样一些事情。当然呢，就从这个清洗消毒呀，或者这个适配以及租赁服务的这个体系，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国家的相关标准，但是建筑保一直是把我们自己的标准就理解为它的最高标准去进行的。 嗯，就要做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 对对对对，是的。 而且我想跟大家补充的一点是，可不仅仅是轮椅和护理床啊，这个类别是包括了50个小类，2000多种商品。 对对对对，是的是。因为就是我们经常可能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轮椅和护理床，所以我们经常举例，也会有这些产品去举例。但是一个老人，你想他的很多疾病是很多的，比如说老人经常容易有便秘，便秘怎么去行康复？老人经常有遗尿，遗尿怎么也给进行康复？老人经常有浑身各处都有疼痛，疼痛怎么康复？压疮怎么康复？骨质疏松怎么康复？其实都有不同产品，这不同阶段的这样一些去和老人进行适配的产品。 哦， 哎， 哎呀，所以有那句话说，我们的人生中有4辆车：婴儿车、自行车、汽车和轮椅，然后都有4张床：婴儿床、单人床、双人床和病床。我们之所以请两位来聊这期节目哈，也是想让大家能够尽早的为自己必将到来的那个最后一辆车和最后一张床选择好产品，做好准备。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感谢北京建租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锦泉，感谢阳光保险集团健康产业投资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邓轩，感谢两位。 好，谢谢大家。 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其实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势必有很多在路上的旅行达人，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关于他们在路上的感受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真的是在众多的微信朋友圈里的颜值担当来，对，那就是来自博路旅行的伊万卡，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路旅行的伊万卡。 是的， 今天很高兴又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还记得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 啊，知道，比亚希斯、比亚里兹，法国西南部的美丽小城。 哦、那个地方还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当时说完了以后，马上又去了，但是赶到了15年不遇的暴雨天气，结果把我给冻回来了。 说实话，就是到一个地方，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旅行体验， 会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国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所有朋友们的印象当中，湖光山色啊，然后当地的人民呢安居乐业，消费比较贵的一个国家， 好山好水好无聊，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对的， 瑞士其实采访过很多去过的朋友，对他的这个表达都是很高级。 确实， 有没有这种感觉？ 确实， 是 瑞士的高级体验在各个方面、 嗯、 它不是光咱们旅行的几要素，吃穿住行、它是在从人民的交谈以及你购物的方式，你吃的东西的一些小学问，甚至是一个眼神，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人民和整个地域的不同。 我天哪，全部都是在高的水平线上。 对，所以去瑞士我建议大家不要穷游、要么就不去，要么就把钱攒够了再去。 听说要么就不去， 对， 要么就攒到一定的穷家富路去。 对的， 对不对？ 因为住去瑞士的话、有一大景点其实是瑞士的那些高端酒店。 哦，这是一个游览的主题了。 其实是的，如果你想了解到瑞士真的有贵族气息的那些地方，以及贵族人群的一些生活方式、甚至是他的那些新产的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你是要住到他们能够住到的这些地方。 这是区域化的是吗？城市化区域化。 对，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历史深厚的一些好的酒店、有一些是从属于像丽鼎式集团，有一些是 small luxury hotel、小型设计的酒店，也有一些 boutique hotel比较有当地特色的。这个一会儿我给大家先介绍一点点。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你刚才你说那个就是高级的部分，第一点就提到了与当地的民众交流的时候非常的顺畅，是吗？ 对， 他们英文是没有问题的吗？ 其实是这样，因为瑞士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它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因为它紧邻着像法国、德国、奥地利，然后还有意大利、所以其实有四个语言基本上都是属于他们的官方语言、就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这个罗曼史语、也就是拉丁语的这个罗曼语、对，所以你其实它这些官方语言里头是没有英语的。 对呀、 但是你个人过去的话，你会发现英语交流其实并不困难，虽然他会有说英语时的口音，对的、但是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而且特别的开放和热情。因为他的这个背景是多元化的，所以他更拥抱多元化的旅行者，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去跟你去聊天，去邀请你喝牛奶，甚至是给你一口很好的酒喝，这些都是在旅行过程之中的一些小细节，能够惊喜 你切身感受到的。 对对， 第二次去瑞士是吗？ 这次是第三次， 第三次了， 但是前两次基本上都是过境或者是陪别人，就是 不是 主目的国。对，这次我真的是慢下来，尤其是在这个它东部的一个小城市，就是冬季的度假胜地圣莫里斯，一个会给大家重点介绍的这个相对国人比较少知道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知道瑞士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风景可以去采撷哈。今天我妹是刚刚过去冬天不久，来到了这个花粉过敏的春天，所以我们要了解冬天的圣莫里茨。其实我们了解瑞士，比如它的物价的昂贵、你刚才说人民非常热情淳朴、其实我觉得在热情的方面，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分享的点，所以他们才会热情的推荐你来。 对，因为他们的历史厚重，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知识渊博、你跟他随便聊一个话题，他都能给你接下去，不会有那种尬聊冷场的局面。对对对。 第三次瑞士是主要的目的地国家，对不对？这次最主要的就是 对，这次是基本上是从米兰过境、然后直接开到了瑞士境内。对对对。 自驾吗？自驾的方式吗？ 是朋友自驾。对对对。 其实我们知道，游园卡的旅行的品质是非常要求极高的，不论是从它的表达，还是微信朋友圈里拍摄的照片，都非常有它的格调哈。那比如说你眼中的瑞士，第三次到达这个地方，你觉得怎样的一个瑞士才能让你旅行的比较写意？你有一个预期吗？对这个圣莫里斯或者所有的一些项目当中？ 我其实对圣莫里斯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的预期就一个字，冷。因为我当时是从法国先路过了这个米兰、意大利米兰、然后才入境的瑞士的圣莫里斯、直接第一站就是圣莫里斯、那它这个地方我在没去，对，冬天的时候我当时是12月底一月初的样子、所以正是冷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准备好-20度的严寒， 就是一月初的时候，是吗？ 对，就是也是12月底一月初的时候。 它的位置在瑞士北部还是？ 它是在东南部， 东南部 跟意大利接壤、所以它跟米兰开车的话就不到3个小时， 很近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是买自己带了一个羽绒服，然后又买了极厚的一个羽绒服。 在米兰买的吗？ 在法国买的。 哦、法国 买的，然后带到意大利，又带到了瑞士去。但是结果发现我在那边住下来开始，因为它的酒店它的这个暖气循环的系统非常好。我在酒店里头穿的是丝质的睡裙。 了解了。 都没有问题。 很热。 对，而且我偶尔还会打开露台去看看外面的雪景，即使吹着风很惬意，但是没有觉到特别冷。然后我们当天晚上还从酒店步行出去到一个他们也是从属于酒店的一个、一个那个 restaurant 去吃饭、然后当天穿的也是丝裙露大腿。 哎呀 不会冷吗？ 走在雪地上， 冬天的圣莫里斯， 它没有风，它不像北京咱们有这种对凛冽的寒风、 哦， 它其实是温度降到了，但是你的体感没有那么的低， 还不错， 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洁。 对，这是跟我的这个预期完全不一样。他们那边管圣莫里斯的空气叫香槟一样的空气， 妈呀， 就是除了清新，它还很香喷哦。 对，有一种喷喷是冒泡泡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亮晶晶的感觉在空气里，让你整个心情大好。 是你刚才说是酒店的部分吗？圣莫里斯，你刚刚住的这个酒店，你说供暖系统很好，你感觉不到寒冷。是所有在圣莫里斯这个区域的酒店都是这样一个风格，还是这家是这个风格呢？ 基本上，因为它是属于在冬季的一个地区了， 哦、 所以它的酒店基本配置都是没有问题 的。好 的， 好的。 所以这家酒店之所以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因为它跟整个这个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冬季度假这个概念的演变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它叫这个 Com Samaritz，就是我们叫库姆酒店。 库姆酒店 对，是当地最老牌的一个五星级，其实它属于超五星级的酒店了。 其实我在想，就是因为圣莫里斯是冬季运动的天堂嘛，很多朋友可以到这边玩一些比如说滑雪啊、徒步啊、雪橇的一些项目。那你这次去圣莫里斯除了住酒店之外，有没有参加这些户外的？你看瑞士当然雪非常好，对不对？有没有参加这些户外的运动？有吗？ 这个谈起来比较遗憾、啊、 也没有去 因为我其实做好了被摔的准备。我不是一个游那个这个滑雪健将，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被摔的准备， 得去体验一下吗？ 对、但是它全年啊，圣莫里斯是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日照，而且是阳光灿烂、但我就赶上了那几十日 哦 大雾霾、 哦 不是霾，但是是有雾，可见度比较低、就你滑雪会有危险，因为看不到远处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原定的行程就 cancel 掉了、那一天我就改成了在酒店里好好的享受、我享受了他们的这个水疗、桑拿、以及他们的一些室内的项目，其实还蛮好玩的。 就是这样的地方，圣莫里斯比如说带着小孩子去、当然一年365天300天都阳光灿烂，是可以滑雪的。 可以， 如果真的不能滑雪的话，就是我们在酒店或者在其他的部分可以补回来，对不对？ 可以的。因 为孩子呢在酒店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这边是这样，圣莫里斯因为它是分冬季和夏季两个度假的这个巅峰、 对对 对， 对 它冬季的时候肯定是物价最高的时候、也是酒店最难订的时候。 冬季是最贵的时候， 冬季是最贵的时候，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冬季运动。它已经办了2届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对的，蛮了解的嘛。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2次的冬奥会其实都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库姆酒店的后花园，就是他们自己的花园里 就抬起来了。那 对 对 的， 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我从那个酒店的这个露台的窗子往外望、就是这个他们那边的湖上就有冰壶的比赛，你其实从酒店你就可以观赛的。 自然冰吗？ 它对，自然湖结的冰。 哇，自然冰壶比 赛。对、然后它还有冰上马术比赛、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很多很多，就是他们所谓贵族爱看然后爱参与 的 这些。 哦、那就这个酒店也是属于高端的酒店， 它 超五星嘛， 它属于超五星，它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一个酒店，可以说是最好的。而且它是就是这个瑞士第一盏灯亮起来的地方电灯， 哇哦， 对，所以它其实有很多故事、然后我当时很幸运的还遇见了他们的一个忠实的老客户、是一个过了八旬的老爷爷， 是大黑卡的朋友 那我倒没有看到，但是他就是一个浑身冒着贵族范儿、他是以色列籍的、是商人、但是他一辈子无儿无女，都是奔在了工作上、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人、但他现在唯一的这个人生乐趣就是每年冬季至少要有4个月 来这里， 在控酒 店 住着套房。 天哪， 酒店的人服务人员就变成了他的家人。 哎呀， 这就是他的老有所依。 这个作为这个节目组的最老的一个员工啊我叫周驼，你看人家80岁活的，我这快到60了还没住过3星的酒店 你可别这样说。 其实我们会觉得其实人生会有不同的归宿和追求哈、遇到这样一个有贵族气质的老者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节奏以及加强我们生活的一些紧凑感，对不对？ 是的、这个老者我其实 有没有交谈吗？ 有、我，但是这个老者没有跟我交谈、我有看到他去找酒店的服务人员去聊、因为他没有人说话，所以他总是在找话题去跟别人说。但是他已经80多岁了，他的听力不太好、经常鸡同鸭讲、但是酒店的人还是很热情的跟他进行，因为在帮他解闷嘛。 是的、其实酒店那些服务人员也是他的家人的一部分， 对， 会感觉的是这样。 是的、 还会去哪里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参加这些户外的活动，那在圣莫里斯这个城市待了大概多长时间？ 我待了两天。 两天？ 两天半的样子。 你觉得饮食方面，你觉得瑞士的，因为也很昂贵了啊， 很贵， 咱就不说贵多少钱了，就是他吃的那个感觉，你觉得是什么味道呢？ 其实我住在空酒店的时候，一日三餐 全在酒店里， 全是在酒店，但是因为它有五六家餐厅， 哦，可以选， 所以是可以选的，而且每家餐厅它的特色以及服务是不太一样的。 是同一种味道还是各种味道？ 不是，它有地中海餐厅，然后有意大利餐厅，然后有 fine dining 就法式聚餐。还有一些小食啊，还有雪茄伴儿啊， 太好了！ 就真的你还有，当然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亲子游，孩子们放在哪里？它其实是有一个像酒店内部的一个幼儿托管，但它既不是托管，它是一个像夏令营或者冬令营的一个项目。 但是还是一起玩耍的部分。 对，是有老师，有他这个玩伴，然后有各个国家的小朋友聚在一起，而且你孩子入住这个酒店以后，你享受这个酒店的这个免费的私人教程，给孩子教滑雪是不用交钱的。他们都会用这种刺激孩子智力和参与力以及社交能力为基础，去让他们体验到一些活动的项目，不管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我能想到的爸爸妈妈那些带孩子去，你快去吧，我们走了。 爸爸妈妈就可以把孩子放在那里， 我们去玩了。 基本上孩子都不愿意跟他们回去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去过很多的一些亲子的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海岛啊，比如说滑雪，只要是小朋友可以一起互动的空间里，孩子对你的依赖就会自然的降低。 对的，因为他有事儿干了嘛， 对，有事情干哈。 因为圣莫里茨其实，我们打一个比方，它有点像时尚界的这个比 LV 和 Chanel 还要高一个档次的爱马仕。 爱马仕， 它整个在度假圣地里真是首屈一位的， 是， 没有人能够超越它。在这个， 昂贵， 对对对对，它不只是昂贵，而且是它的丰富性， 品味也很重要。 对对对，它的丰富性和这个各个年龄层次。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冬季，其实夏季的话， 夏天 它是也是以那个湖为中心， 是冬季水都开始化了。 对对对对对，它有很多水上的项目， 在湖上进行的。 对，湖上的有无动力的，也有动力的。 哦， 然后有竞赛性质的，然后也有自己私人娱乐性质的。 那湖很大是吗？ 很大，因为瑞士其实是一个多山多湖的地方，它有很多 湖光山色。 湖光山色，对对对，所以有人才会说好山好水好无聊。 是 的， 是的， 那个无聊的点其实是在于你没有参与到当地的活动和人文之中。 是的，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很难接触到 local 的当地的他们的行为，聊天的方式，他们话题关注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一旦融入进去，你会觉得很丰富。 对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入住好的酒店能够给你这方面的帮助。你去跟酒店的人员去交谈的时候，你会获得很多当地旅游的信息， 是的， 以及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旅行方式。 对， 你聊着聊着就好玩了。 我采访过很多就是喜欢住酒店的朋友，像我们的 Catwalk 猫叔，他就是酒店控嘛，他住过很多酒店。他说你如果跟酒店的前台的关系处好了之后，会省去你大部分探路啊、选择呀、置足的时间，是不是？ 至理名言， 对不对？ 对的， 很重要。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入住酒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态度摆得很清晰。比如说，也许你旅途疲惫，从机场赶到酒店的时候呢，有很长时间的颠簸，你不想多说话。当然，你面对酒店的服务人员前台，他微笑的时候，你也报以给他一个非常善意的微笑。彼此交谈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距离感，我觉得这样是个非常交流的前提。 对，而且我们中国现在作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客户来源， 他们很尊重我们。 对 对 对，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会根据我们的这些喜好做一些很感动人的细节。 比如说 我在他们的这个有一家乡村餐厅里头 吃到了 中式的火锅。 哎呦， 那大家知道瑞士比较这个知名的是瑞士火锅，奶酪 火 锅 对不对？ 这个瑞士奶酪火锅呀，真的是见仁见智。 对，有 一些人闻起来就接受不了，但是我就非常爱，那是我人生最爱。 你能形容一下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因为我没有吃过，但是听过的一半一半的人都会不同的感觉。 因为它有奶酪，所以这个奶酪的喜爱程度决定了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口味。它是一般白奶酪里面加了不同的酒，然后再调剂一些其他的东西， 会有一个味道出现， 会有味道。其实我因为我很爱吃这个东西，我当时在留学的时候就经常要买这个。对对对对，然后回国以后其实是有这种外资的超市 比如说京东是可以买到的， 对， 但是它那个酒味特别的浓，当你烤出来就是你点火烧出来的时候、 啊、 你会发现你闻到的酒精浓度太高了， 它有一个化学反应， 对、嗯、所以你蒸发出来以后它应该浓入在那个食物里的酒香就没有了， 自然蒸发出来了， 对、 哦、 所以这个其实同样是奶酪火锅，每一家店它的口味也是不一样的， 一样、嗯、 有一些店就稍微淡一点，有一些甜一点，有一些酒味浓一点， 了解了解， 你吃奶酪火锅可以吃醉的哟。 其实就像豆汁儿一样，就像那胶圈一样，就大家也许习惯了觉得很好吃， 对对 对，总有爱的味道嘛， 对，而且瑞士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瑞士奶酪火锅，最后快要到没到底儿，有点烧焦的那个奶酪的时候蘸着面包，哇，他们超级爱，他们会为了抢最后一口跟桌上的人争起来， 反正友好就那种就是动物在食物面前那种友善的表现， 对的对的， 对不对， 对的。 那你刚才说在一个餐厅吃到了中式的火锅， 嗯， 其实提到中国的火锅南北方还是有差异的， 是的， 那个火锅的风格是什么样， 它是一个这个改良版， 改良版 其实不是咱们现在出去吃的四川或者重庆火锅这样、 啊、对、啊、北方也有什么涮铜锅， 对， 不是那种， 因为那家餐厅它本身是不给大家吃瑞士奶酪火锅，因为它会有很浓重的味道、 啊嗯、 它会留在餐厅很久很久，有一些客户是接受不了的、 嗯、 所以他们一般不供应奶酪火锅，但是当时我是因为无意中提出来，我说我 想 吃你们的火锅、 啊、 然后但是我没有明确是什么，他已经很用心的第二天中午给我们准备了就是新鲜的食材、 嗯， 因为我不吃肉，他专门给我做了一份单的。 不吃肉， 对，我不吃肉，但是我吃海鲜。 好吧。 然后他就给我准备了一人份的海鲜、 嗯， 就是各种生的，然后其他的伙伴是各种肉， 啊、 然后去涮。他那个是有清汤锅，然后也放了一些调料在里面， 很不错， 真的很用心， 很棒。 我当时就快要热泪盈眶了，真的很用心。 嗯， 对，所以 老板，你有烧饼吧？老板说，pardon。 We have baguette。 开玩笑哈，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嗯， 我们因为给全世界送去了大量的旅游的经济收入，其实作为一个亚洲的面孔，首先会想到他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对不对？ 嗯、是。 现在已经改善了，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我们到哪里呢？首先我们的地位在提升，当然这个地位提升之后，我们自然姿态也会跟着抬升。 是。 你的意识、你的预测出行的一些品质，比如说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等等这些。刚我说你要个烧饼，那只是一个娱乐的方式哈。我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尤万卡上半段的分享之后，对圣莫里茨这样一个地方有个大概的了解。它是一个冬奥会的举办地，而且有非常多高级的酒店，而且在酒店的服务当中也是跟它酒店的星级是匹配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瑞士它的精彩的一些感觉，当然苏黎世你也去过，对不对？ 是的。 其实我是一个爱表的人，其实我就喜欢瑞士的一些。但是我告诉大家，在瑞士买表并不便宜，对不对？ 确实不是便宜。 你看看是不是？ 也要看你买的是什么。但是有很多限量版，别的地方买不到的。 是是是。 苏黎世绝对是不二之选。 是吧？ 是。 是啊，到底下面呢会有什么关于一些购物上的一些旅行当中的吃喝玩乐、鱼购游一些分散的分享？我们旅行号1073下面的马上就回来。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Leave the work for someone else. People say, they say that it's just a phase. They tell me to act my age. Well, I am. On this perfect day, nothing's standing in my way. On this perfect day, when nothing's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60%， 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继续习惯性的、依赖性的微笑着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非常非常洋气，而且他出去玩是又讲究品质的，来自于博路旅行的尤安卡，欢迎。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是的，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刚刚我们的尤安卡用他就是非常自己的一个 ID 的方式，形容了瑞士的一个城市，也不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圣莫里茨。大概了解它的样貌之后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在瑞士，因为瑞士它有很高级的制造业。非常的精锐，我觉得都是非常超级的匠人。很多男士回到瑞士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啊，这就是苏黎世，这就是日内瓦，对吧？这是各种会议开设的一个城市，当然带有很多的一些购物的街区。”是不是就离得很近他们之间？因为很多的景点是不是离得并不远？ 整个瑞士其实都很小， 对不对？ 城市和城市之间基本上自驾的话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区域性的，像奥特莱斯这种地方。 奥特莱斯。 有的，但是而且它的这个价格要比米兰的那个要便宜。 比米兰还便宜。 对。但是当然你有的时候要赶上运气的。 是。 不是说每一个货物都全，但是有一些限量款确实你只有在瑞士才能找到。 当地可以找得到， 对， 其实我们想就是旅行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方面的需求，吃的需求、住的需求、玩的需求、买的需求以及观光的需求哈。其实作为我们的伊万卡去过世界很多的国家，那在瑞士这个地方，你除了就是享受酒店的住宿之外，你有没有觉得第三次到瑞士你觉得格外的收获的部分？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空气上的， 空气上的，身心上的， 对，身心上的一种调剂吧。因为每次都是赶，这次真的慢下来以后，你发现瑞士不只是在你消费的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这个 选择， 即使是湖光山色，即使只是人最基本的这个空气，你都能得到无限的满足。 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 每天早晨当你睁开眼睛呼吸第一口气的时候，你就觉得活着好幸福。 了解。有很多朋友啊就说，比如说大家在他住的城市很节奏很快，每天脸上都写满了官司和 email 的账号，然后呢就戴着面具工作生活，然后回到家里已经晚上8点9点钟了，然后带着一身疲惫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没吃饭呢，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是 当你到了一个比如说热带的岛屿或者一个空气非常清新的异国的时候，一下飞机你一切都好像都放松的感觉。 是的， 就是， 因为整个瑞士人他的这个福利非常好，所以他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这种 特别忙碌。没有 特别盲目，他一定要享受我上班以下班以后的时间，基本上周末都是要出去玩的。 我去过墨尔本，去过澳大利亚，他们周四就晚上就开始了。 对， 就感觉好羡慕嫉妒。 周末已经开始了， 对，他们已经开始把一周的钱全部花掉， 对， 然后下一周再赚钱。 他们这种享受的这种方法，因为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要给自己的医疗福利、养老福利， 他们都会 攒 很 多钱。对，他们都已经政府给他们安排好， 是， 而且瑞士他们整个的人均收入 水平是在欧洲很高的， 很高， 基本上人均是4000瑞法，就差不多不到3万人民币的样子。 有人均对吗？ 对，人均。 是是是， 而且像超市连锁超市的收银员是最低 level 的，他们每个月也有3000瑞法的收入。 是的，其实可以，大家可 以 想象 并不很大。 对对对，对比了一次，那次也是一个朋友，然后说瑞士的这个物价哈，我们经常喝的可口可乐，一罐我们这边3块到5块，那边25块一罐， 对， 大概就是5倍的差价嘛，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如果您选择的瑞士旅行，那就不要因为物价而阻止上行程啊。 对对对，做好心理准备， 对对对， 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业内圈内经常流行的一个，也不算笑话，其实是一个真事儿，雷军雷老板， 雷老板啊， 他去瑞士玩，然后也是在圣莫里茨吃了一顿中餐的饺子。然后他还晒了朋友圈，一顿饺子差不多10几个一盘，花了人民币将近1500。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瑞士的人工就很贵啊。 他那个饺 子 现包的， 现包的，现包的， 15个1500块， 差不多。 哦，然后一些娱乐，被宰的雷军， 人家很享受哦。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们的物价就是因人而异哈，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点。刚刚我们的伊万卡说空气。呼吸第一口的时候，觉得真的整个人焕然一新，每一处都是这样的空气质量，是不是非常舒适？ 嗯，是，几乎是。比如说像咱们国内比较熟悉的日内瓦，因为它有日内瓦湖， 对对对， 那块也是湖光山色，非常的静美。 嗯， 然后苏黎世它是相对比较这个商业化的地方， 嗯， 也是我们众所周知恋爱成本最高的地方。 我看到了，为什么叫恋爱成本？我想恋爱成本，比如说花前月下呀，约会呀，看电影啊。 看电影吃饭呀、 啊、 都贵呀、 啊、没错没错， 所以而且你要送个什么花或者是哪怕巧克力在那边都是贵的哦。 哦，瑞士巧克力很出名 很出名，瑞士的巧克力其实是所有物价里面算相对溢价比较平的，对对对、 哦、 但是还是有贵的一些。 是的是的，其实在刚刚说的这个苏黎世，它的这个班霍夫大街的奢侈品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嗯、还有就是超级多的世界银行， 对 对不对？ 对、 哎，其实我小时候是看什么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的时候就，哇、哦，这个中国银行，然后就北京 of China， 说这他那边的标志是非常漂亮，一个。 是的，他们那边虽然说是银行林立啊， 嗯、 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在银行这块太过正式或者是太过商业化， 哦、 其实很艺术的。 哦、 苏黎世整个的地方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很商业化，但是它又很文青。 我设想一下。那边是高楼林立啊，有各国的，当夜晚亮起的时候啊，这个灯光各种 logo 亮着哈，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然后那边就有比如说咖啡馆的设计师的小店的、 嗯、 艺术的长廊，是这种风格吗、 嗯、是的， 而且就在一个区域当中， 对对对，而且它是因为为了环保的原因，很多都是有电车的，那你会看到非常 电车 复古的电瓶车， 当当当当， 对，复古的电瓶车、 啊、 从这个有轨道的电瓶车从城市间穿过、 啊、 然后你那个感觉就好像穿越了， 是的是的， 真的很美很美，加上它的夜晚的灯光，一些小的灯光装置让人感觉就很温暖， 就让我想起里斯本，那个葡萄牙的里斯本也有这种电车， 有的， 对吧，它是绿色的， 对对对， 那边那个是什么颜色的， 它有各种颜 色,、 哦、各种颜色， 以红色白色为主，因为它国旗的那个颜色， 哦对对对、 嗯、 跟那国旗的颜色， 对对对对，其实它很多城市都是、哦、甚至是有一个城市是只允许电瓶车进入，汽车是不能进入的， 环保， 对，就是为了环保， 没有污染， 对的， 是我们了解这个苏黎世的感觉哈，而且就是很多很多的人会了解瑞士的时候会觉得到了冬天或者夏天的感觉不一样，你是冬天去的、 嗯、 只在圣莫里茨待了吗？因为你只住了2晚， 对， 那其他的地方是在瑞士哪些城市感受的？ 在日内瓦， 日内瓦， 苏黎世， 苏黎世， 对，日内瓦是这样， 日内瓦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如果是爱表的朋友， 对，去逛一逛， 去逛一逛，而且它有世界上很大的表展， 哦，这个是每年都会有的， 每年都会有， 对对对， 而且日内瓦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它有一项世界人，尤其是现在咱们北上广比较知名的一项一个美容项目， 美容项目 就是活化细胞疗法。 活 听起来虽然好像很专业， 什么叫活化细胞疗法？ 它其实就是帮你重返青春， 哦， 让你坐上重返青春的列车。 男士女士都可以吗？ 都可以，因为它其实是从内往外调剂你的身心，让你的这个人体最基础的细胞组织开始年轻化。 它怎么去完成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日内瓦， 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做一个这个反复重返青春的这个旅程，怎么去做的这个感觉？ 这个相当于是你住在一个地方，然后报一个项目，其实它是一个理疗的项目。对， 医疗跟医疗有关系， 跟医疗相关，但是它是一种轻医疗的这个体验。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尝试的还是大部分是女性， 然后女孩， 对，但是男性的话，因为它是可以延缓衰老，然后让你的精，比如说我们到了30岁以后会觉得，哎，好像熬个夜儿，每天转天早晨就觉得特别累， 很直接， 年轻的时候没关系， 对， 然后你有一些人体验了这个疗法以后，他会明显的感觉到， 他表情，你可以继续熬夜了，你可以熬夜之后第二天不累了。反正就有效果就对了， 确实是， 是不是？反正日内瓦是这样一个感觉， 对，日内瓦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苏黎世刚才也聊到了，其实作为日内瓦和苏黎世，因为有中国咱们直飞的航班，所以一般都是日内瓦进苏黎世出，或者是苏黎世进日内瓦出，就不用走回头路。当然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方式啊，是玩瑞士全境，然后绕一个圈，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铁道。 铁路， 瑞士的铁路线非常的好，瑞士尤其好，它相当于是把铁路当成地铁用哦。 哦，全是轻轨是吧？ 真的 是，类似， 它是有全景列车。 哦，老说全景列车耶，什么苏黎世那个什么少女风啊，小火车什么， 对， 到底什么是全景列车？在我的印象当中，全景列车无非就是它那个玻璃和地面非常的没有阻隔， 对， 是不是落地窗？ 有一些是落地窗，有一些 是 天窗， 哦，天窗， 然后还有尤其是车头的那个很难约的位置，就你360度，360度全是空的，全是玻璃，而且它是双层的玻璃，不会有雾气，所以你不会说在冬天的时候一边擦一边看。而且还有一些是摄影爱好者专供的车厢，你可以打开那个门，你就不会， 它的速度不会影响， 不会，它是特定的一些地方才有。 哎呦，这个装置的， 对对对对。 Okay, okay. 然后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比较知名的三条线啊，一个就是博尔尼纳的快车，它是从这个东南，也就是圣莫里茨那边出发，往南走，一直到意大利境内。 好远，也不是，还行吧， 其实不是很远， 对，不是很远， 但是它途经 两国家嘛， 对对对，但是它途经了55个隧道，然后跨过196个桥梁， 哇， 特别的，就是有点像穿越，你可以看到这个海拔距离几千米的下面的湖泊，然后你是架在桥上再走，像一条红色的闪电， 是的， 融化了周边的事物给你看， 很多照片就是这个线路啊，对不对？ 对， 那个颜色是红色的列车，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 所以像火焰一样的列车带着你穿行， 对对，而且很干净，很漂亮， 很干净。而且我们说的全景列车，它不只是能看风景哦，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你可以订餐，就是你一边喝着香槟，一边吃着三道式的法餐，一边看着外面的风景，而且它那个座以及它的装潢都非常舒适，像一个小型酒店一样。所以基本上带着你的男女朋友、老公老婆，这一生就别无他求了。 是的。大哥，我又来了。大哥，今天听说伊万卡说瑞士，我是早有准备的。我拿起来笔开始记录，但是越记录笔数没了。我就跟你说说这个事儿。俺也坐过这个有餐车的这个高铁啊。你像我们的一些和号啊，一般就是这个一节车是有一个餐车的。那比如说，俺想问一下这个伊万卡，在这个高档的列车当中，它这个车厢的这个用餐这个高档的地方，吃洒13道这个地方，是专供的还是每节车厢都有这个位置？ 每节都可以，但是要提前预定哦， 就是比如说2号、3号、4号都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可以饮这个大餐， 它是都有配置的， 随机的， 就是在你这个位置上，你就可以享受到 这 个餐，这 个是很棒的，这个， 而且他们都是这种像专业的 waiter 给你进行服务， 管家服务， 对对对 对, 对， 是的，哇，好棒， 而且它的价格并不贵哦，如果你有这种 Swiss Pass 就是这个全境通的话，还可以打折， 还可以打折， 对，他们一些，就是， 需要提前预约， 有一些观景位，像我刚才说的360度的车头， 那些地方 肯定很难约，而且 是 全世界各地的旅客都在抢，所以一定要及早下手。 哎，你说那个360度那个全景，那开车的那个机长他是在前面还是在哪里？ 他是有的是无人的，然后有的是往后的。 哦，他就是你就是最前面那个部分了。 对对对对对， 开车的人在后边。 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以为说机长你往那挪一挪，没有的啊， 不是这样的。 那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就是因为是你从瑞士境内到意大利境内也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因为过那么多隧道，过那么多桥梁，那我们作为乘坐的这个旅行者来说，他是怎么方式？坐着、躺着、卧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跟咱们高铁差不多，但是它的座位会更宽 敞 一些。 宽 敞 一点， 对，然后 人没有那么多，对不对？ 餐桌，对对对，它一般都是一排只有3个， 所以座位非常宽。 哦，一排三个。 对，一排只有三个，就是两边一边两个，一边一个。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有空乘啊，不是，应该是车乘。你想水果要不要？ 并没有，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还有就是，那比如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是两个国家的跨国的列车， 嗯， 你觉得是当地人坐的比较多，还是旅行者坐的比较多？ 还是旅行者比较多。对对对对对。 哦， 因为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这个名字叫做什么来着？这个列车。 博尔尼纳快车。 博尔尼纳快车，各位如果想去感受的话，可以提早了解一下。 嗯， 你说有三条是吧？ 对，第二条呢是冰川列车。 哦，冰川列车，冬天坐的。 对对对，它是冬天最 popular， 其他的地方也。 因为它会有这样一个地貌是吗？ 嗯，它是因为来源于它这个铁道建筑在冰河的遗迹上，然后你整个沿途。我也会看到少数的一些冰川， 哦， 它是一个时速35公里的， 好慢， 非常慢，世界上最慢最慢的观景列车了。 那其实挺好的， 但是客人就可以安下心来去看沿途的风景，然后进行拍照，所以它也很。 在瑞士境内吗？这个 总长是291公里，在瑞士的境内。 天哪，每小时30公里，200多公里要开7-8个小时。 对对对对，它是从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圣莫里茨， 还是从那开车？ 从东开车，然后一直往西走到采尔马特。 嗯，采尔马特也漂亮的地方。 对，采尔马特它是有这个山脉啊，也是可以做冬季的运动， 滑雪、 登山都是可以的。 对对。哎呀，好棒！这条线路，这是冰川的线路。 而且这条冰川的线路，它不只是有冰川的景可以看，沿途可以看到很多溪流、山谷，还有飞下来的瀑布、田园，有很多就是下面的村庄那种。你 们了解 那个火车穿过了村庄， 那边放牛的，放羊的，那个可以 看到。你感觉就真的是恢复了你的田园生活。 而且每小时35公里，那个打招呼的样子都可以看。你好，然后你传过来，你好，还没过去呢啊，对不对？ 而且列车上还有中文介绍哦，你走到每一个地方还会有 中文介绍。 对对对对， 哇，真的 真的很贴心的。 大家不要紧张语言的部分哈。 这个列车的大概费用，夏季的话是30多瑞法。 哦， 嗯，它相当对对对，乘以6点多，差不多也就是200多块钱。 是的，其实 也很亲切。冬天的话才刚13。 哦，13瑞士法郎。 对对对。 这是第二条冰川的线路，第三条铁路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第三条我们叫它 Golden Pass， 是黄金列车。 听上去好像007出现了。 对的， 哦， 你看刚才前两条呢都是红色火焰一般的列车在穿线， 对对对， 然后这次就是金灿灿的， 外立面就金色的， 对，外面的整个车体就是金灿灿的一坨黄金， 行走的元宝，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不是一条不是一个列车啊，它是瑞士的一个火车的观景线路，它分成几段，然后最有名的就是金色山口列车。这块是非常难定的。 金色山口列车， 对对对对， 怎么理解这个话？ 因为整个这个金色山口金色列车，它是黄金列车，它是从蒙特， 嗯， 就是从这个日内瓦向上走一点的蒙特勒地区， 嗯，蒙特勒 往上走到卢塞恩也是风景非常美。咱们前一阵的这个花样姐姐也到那边去玩过， 是的，是的， 这个往返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是瑞士美景的精华， 哦， 因为有湖，有山，有阿尔卑斯山，然后又有很美的小镇在沿途 穿过。 对，所以其实你这个，因为刚才说到的 你刚才说穿过小镇啊，我就想那个画面，我在脑补这个画面啊，因为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电影和宣传片的拍摄，穿过小镇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高高在上的穿过，就这个小镇在下面，你过去，还有就是你从小镇中间穿过去，它是什么风格的穿过小镇？ 中间的 啊，那太酷了， 对的， 那太棒了， 是的， 就是大家他穿过的时候，大家都停下来。牛啊马的看得穿过，对不对？ 虽然没那么夸张，但 是 你绝对是可以够跟其他当地人打招呼 的。是 的， 是的，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因为什么它最美呢？它有一个瑞士的这个蔚蓝海岸。我们知道法国是有蔚蓝海岸的，那瑞士的蔚蓝海岸它就在日内瓦湖区。 蔚蓝海岸， 对对对对， 那夏天岂不是美惨了？ 美惨了，就去了以后绝对不想回来。 它那个什么风格？因为法国的蔚蓝海岸我们了解过，那瑞士的蔚蓝海岸是什么风格呢？那 就是时光静美 啊， 就 沙子、海滩啊、海水啊。 因为它是有山，有阿尔卑斯山作为一个大背景，所以你远远望过去的时候，永远都是有山有水的一种静谧的感觉， 是 跟那个法国的蔚蓝海岸 纯水不一样， 海不一样的感觉。 还有山，对对对， 对这个山的作用，其实我这样说，大家可能冲击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 觉得自己在油画之中行走。 你去感受过吗？ 我是感受过的。其实我人生中有两个把我美惨了的美景， 说说看吧。 第一个就是在奥地利和德国这个交界的处，也是一个雪山的景色，非常小，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镇。但是当时去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除了去日本的北海道看到雪景，那日本的雪景咱们都看过了的时候， 不是粉雪吗？日本 是有粉 雪，也很好看的。 那个瑞士也有粉雪的， 也是粉雪。 现在瑞士因为它非常亲中国，所以它有一个 APP， 你直接下载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的降雪量，然后雪值是粉雪还是硬雪，是适合什么户外，它会告诉你，而且都是中文的哦， 很好， 非常的方便。所以并不是只有日本有粉雪，瑞士的粉雪一样也是杠杠的。但是那个日本呢，因为它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因为它迎接了太多亚洲的游客，所以它的人流量相对来说比 密集， 比欧洲是要密集很多的。 对对对， 你不管是拍片也好，或者是你身临其境那种震撼，是经常会被打断的。 是， 比如说我拍一张自拍，我可能就拍到了后面的一个栏杆或者是一个 人， 但是在瑞士它有大面积的这个空地让你去 来个人吧，都我自己在拍呀，很孤独。是， 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茜茜公主和这个王子坠入爱河的那个背景。然后第二次就是在瑞士，这次的冲击 就是这个蔚蓝海岸， 对，这次的冲击会更大，因为真的是太安静了。 我想想啊，因为有的是纯海滩，没有城市交错，有的是很多欧洲的城市，是城市过两个街区转眼回头就是一片海。这边的蔚蓝海岸是哪个风格？就纯海滩还是城市和海滩？ 就是后者， 我觉得这个是最棒， 最佳搭配。 对，你既有城市的这样一个繁华，比如说它的节奏，又有你退去城市之后你过两条街就是另外一个生活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说瑞士其实是非常适合自驾去游的？第一，它的线路不是很长，城市和城市之间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差不多两三个小时。而且在我 不会堵车， 不会堵车，而且我们基本上不会就是走这种高速，你高速的话什么风景都没有。 啊，对对对， 其实在瑞士自驾都是穿城市的， 可以的啊， 绝对可以的。 太爽了， 而且不会浪费时间，而且不会特别的拥堵，而且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尝试当地的美食啊。 对对对， 或者是被当地人直接邀请到他们家去喝一杯牛奶， 真的是 真的会有 只喝牛奶啊我想可能差不多了，反正会邀请你做家做客。 他们真的很热情，就是有的时候你去问一个路，然后老爷爷老奶奶就把你拉过去，然后你跟我聊聊天吧，或者是对对对，然后我款待你一下，或者是有的时候是牛奶，有的是比如说咱们在日内瓦湖区到那个蒙特勒那个地方，它是有很多这个葡萄酒梯田的。葡萄梯田， 瑞士葡萄酒。 对，瑞士其实它产好酒，只不过它的数量很少。 我知道是冰酒多一点， 它很少，它是果酒类的，但是它的度数还比较高，后劲儿很大，但是它很香醇。因为它的产量少，所以它在很多都是供应国内的人去消费 了，并不外流，所以大家可能对它的印象， 对， 但它很好喝，很纯。我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美景对我的震撼，一个是奥地利和德国交界那一块，一个是瑞士，那酒对我的震撼，一个是西西里，对， 意大利 的西西里岛，一个就是这儿。 哦， 因为就是有很多酒它甚至是没有贴牌的，但是当你 有酒标吧， 有酒标的会，然后但是你喝进去的时候，你感觉那种返璞归真的那种，没有任何夸张的方式。 了解、这个感觉是因人去而异的，你会放大它。你如果喜欢的话就无限的喜欢它对不对？ 是， 其实我会觉得伊万卡他的旅行是有要求的，每个人的旅行的品质不一样哈。希望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听完这次我们的伊万卡对于圣莫里茨、苏黎世以及苏黎世还有日内瓦的分享之后，对于瑞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反正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人民热情，物价颇高， 对不对？ 但是都一切都是很值得，因为去过的朋友回来都说值得这个价格哈。而且如果您是提前订的话，价格还会有一些落差的，对不对？ 是会的。 就你不要老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听我们节目，四月十五号今天是，然后你听完之后，我想4月20号就走，那就肯定是贵了，对不对？你往后推一推，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订到6月份或者9月份。会好一些， 对， 是 的，是的， 提前半年去订嘛。 而且像瑞士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美景之外，还有樱花哦，

不能够获得幸福，真的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节目中，今夜思语时，力求和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学习到更多掌握幸福的技能。每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回答大家的情感咨询，每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爱的观点和爱的故事。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想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 我们擦身而过，风卷起了沉睡的什么，几日的怂恿撑开了懵懂，有一种冲动、yeah、 决定不沉默，已经有感觉的人不多，我不想就此错过， 眼睁睁看爱 就这样过吗， 至少我和你 可以说说话， 证明刚刚发生过什么，用表白换一份期待，能不能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泪水流过才明白，爱不爱原来心里早已存在，幸福不在千里外，让我用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泪水流过才明白，爱不爱原来心里早已存在，幸福不在千里外，让我勇敢表达爱。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在情感关系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对伴侣只有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你只能提一个标准的时候，那么可能应该是情绪成熟。可能你不会用情绪成熟这个词来描述对另外一半的想象，但是当我们对关系不满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诶，为什么总是我要让着他？为什么要好好说话？怎么就那么难呢？我很希望找一个开朗的，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说，你想找一个情绪成熟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人？怎么样和一个能够让你舒服的人待在一起？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节目中，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也问了大家，你认为什么是成熟？ 你觉得成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么你想找的是一个成熟一些的呢，还是一个天真一点、简单一点、傻乎乎一点的伴侣呢？我们也有几位听友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用语音来和我们交流了他们的一些想法。说到这儿呢，我其实真的想感谢这些用语音参与我们节目交流的听友。那我也想呼吁更多的听友网友，其实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中发表观点，不必要字正腔圆，也不一定非要理论高深。其实我更想听到的是你们的心里话，我也更希望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能够让大家对我们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有一番思考。我们真的说一说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沉下心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来想一想，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也能感受到常在我们节目里参与语音互动的几位听友，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善于思考，而且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对于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在认真的在思索，非常的要为他们点赞，因为能感觉到他们是对自己对情感都很负责的这样一些听友。谢谢。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听友在听，也没有完全的参与进来，如果有兴趣的话多多的参与吧。来听一听我们这几位听友他们怎么来说他们关于伴侣成熟的认识呢？ 感情成熟，我认为懂得留空间和圈子给对方，而且要信任和理解对方的社交和处事方式，还要做到爱屋及乌的表现，我觉得这就是感情中的成熟表现吧。然后我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找一个成熟的伴侣比较好。成熟只限思想和为人处事，不限年龄，因为人的成熟和年龄根本就没有关系。和成熟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相处起来会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感觉比较得到舒服的感觉。 觉得成熟的标志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志，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舒服就好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找一个比较简单的人，因为可能个人的性格就比较简单吧，喜欢简单。我觉得快乐就应该是简单的，也只喜欢简单的快乐，两个人不需要那么复杂，简单面对生活，简单面对烦恼，简单面对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感情方面的成熟，我个人的观点是知书达理。我希望找一个傻一点的伴侣，就是简单一点，爱学习，再加一个条件，就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因为在人生中，双方有共同接近的情趣或兴趣，将是两个人在一起持续发展不断的前进的根本动力。 感谢我们非常智慧的今夜思语时的听友们。是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找到志同道合的，让我们感觉舒服的，让我们觉得很单纯的这种伴侣关系。和他在一起，我们会觉得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彼此又很舒服，没有更多的干涉，可以在一起分享生活，分担生活，可以说说笑笑，那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幅画卷。但是其实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不见得他就是一位非常天真的简单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他可能应该是一个在情绪上比较成熟的，会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不会调节情绪的人，情绪会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非常的开心傻乐充满了激情，要么呢会在小事上情绪崩溃嚎啕大哭。小孩子在公众场合尖叫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中年的男人或者女人，可能对一位插队的陌生人大声尖叫骂骂咧咧，我们就会推测他小的时候一定可能发生过什么。情绪成熟的人在表达的时候会谨慎地使用语言。每个人都会有对另一半感到失望的时候，但是千万别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愚蠢。不同的语言和口气会有不同的效果，有的可能就改变了原先你的意愿。所以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其实在伴侣关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情绪成熟的人。 Oh, 是放手去爱。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刚才我们在说，您觉得一位成熟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其实成熟的伴侣，刚才我们说到了，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在生活中情绪成熟的人能够不会乱发脾气，不会摔门而去，或者不会向你使用冷暴力。表达人的情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小孩子时期就没有学会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一位情绪成熟的人也会比较慎重地使用语言，包括说话、措辞、书写，他们会拥有体察对方情境的能力，不会无意间地出口伤人。比如说在我们婚姻的头几年，那么假如有一位丈夫告诉妻子说晚上要准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务晚宴，这位妻子喂完了孩子，做好了头发，发现已经7点多了，以为丈夫会向她咆哮，就像是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对她母亲咆哮那样，但是丈夫却说，准时参加晚宴对我很重要，但是你看上去很忙的样子，以后有什么地方我能够帮你的就告诉我。丈夫的话让妻子意识到自己下次应该再抓紧一点时间，也许她内心也不开心，但是她的措辞并没有引发争论，反而是让这位妻子愿意主动的去改善。所以语言是一把双刃剑，怎么使用都在你一念之间。下一次在你准备开口责备和训斥对方的时候，可以再考虑一下你真正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一位情绪成熟的人还会替对方去考虑，为他人着想，他不会用自己的要求刻意的去为难对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妻子是一位社交达人，而她的丈夫则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很厌恶别人总是到自己家里来，而妻子呢，因为不能在家宴请好朋友，觉得郁闷也觉得愧疚，丈夫完全控制了妻子的社交生活。后来这位妻子开始明白，对于丈夫而言，两个人的关系就足够满足他的社交需要。于是呢，这个妻子开始努力地创造一些二人空间，而丈夫也慢慢地开始理解妻子，我们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就是需要有很多朋友才觉得舒服，朋友的陪伴会让我妻子很开心。于是呢，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协议，每周只在家里办一次聚会，但是这个聚会上丈夫要配合妻子好好的招待朋友。其实两个人之间学会理解和适当的妥协是情绪成熟的重要一课。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对于你的伴侣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因为再要好的两个人也还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情绪成熟的人还会勇于为自己承担责任，比如说人人都会犯错，但是情绪成熟的人可能把事情搞砸以后不会找借口，不会怪别人，不会怨声载道，他们会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再来说一对夫妻他们的例子。有一对夫妻结婚2年了，有一个小宝宝，妻子安娜为了照顾孩子每天睡眠不足，非常非常的累，而她的丈夫小杰不怎么帮忙带孩子。有一次小杰很晚从外面回来，安娜非常想和她的丈夫发脾气，但是她丈夫对她说，我错了，那么你先早点睡吧，今天孩子我来带。妻子听到这番话就气消了一半，所以呢，首先承认错误有助于树立一个值得信任

大，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夜甜蜜。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夜间播出这个广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能够参与进来，生活中一些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你的情感观点，可以咨询，可以参与，可以讨论。每天22点，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播出，等待着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可以咨询任何情感问题啊，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故事和情感观点。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作者艾小阳，题目是男人适不适合结婚，只看这一点。宁子恐婚，作为学业事业一步一步稳打稳扎人生开挂的姑娘，她不希望自己的婚姻是赌博。如果婚姻只能是赌博，那我单身好了。他讨厌任何形式的赌博，觉得赌博是人类对现状无能为力的幼稚选择。宁子让我给他一个失误率最小的判断方法。我说，既然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不如用长远发展的眼光去考虑，看看现在的男朋友是否适合给你未来的孩子当爸爸。两周后，宁子说，他准备结婚了。他说，你这一招真的很灵哎。以前我想的是，他为什么没有别人浪漫？他一工作起来，经常忘了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不爱我？越想越心慌。但是我按照你教我的方法分析了一下，觉得浪不浪漫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对工作、对朋友、对家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应该是适合给我的孩子当爸爸。我为宁子感到高兴。女人一旦理智起来，智商就会特别的在线，对事物的判断通常也会很准。之前在朋友开的心理工作室帮忙， 很多人因为婚姻不幸来咨询，我经常问，如果当初是给孩子找爸爸，你会选现在的丈夫吗？所有的咨询者都会马上打开话匣子，将丈夫或者是前夫的种种不称职之处，当初就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是结婚了呢？答案特别的一致，说还不是看他对我好，或者我以为他能改。在我们周围其实会有一种特别危险的传统思维，认为婚姻能让男人脱胎换骨。有一位28岁的姑娘，男朋友整天打游戏，连碗都不会洗，被原生家庭照顾得太好，工作不努力，什么时候都觉得老板不好。这样的她，你觉得她不成熟，可是你的爸爸妈妈却说，男人嘛，结婚以后就好啦，等结了婚他还是老样子。你的爸爸妈妈又说了，赶紧生孩子吧，男人晚熟，当了爸爸以后就好了。这种结婚就好了，生完孩子就好了，是典型的赌徒思维。我有一位闺蜜叫许许，在高校教对外汉语，课件中有那么一句话，好女人是男人的学校。一位法国女学生得知这句话是形容伴侣关系，眼珠都要瞪掉了。她缠着许许要讨论，她说，为什么太太要做男人的好学校啊？男人应该把自己教育好再结婚。许许只好说，这是中国传统思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这么想了。以前的人十几岁就恨不能结婚了，是男孩女孩的婚姻，这是我们说的封建时代，谁都不能指望谁有多成熟，赌博要赢基本上靠女人能忍。而如今呢，30岁才结婚的人，如果到手的还是一个幼稚的男孩子，有很大的几率是他这辈子只能变老而不会变成熟。婚姻是两个成年人的责任共赢，而不是未成年人的学校。有的时候女人容易母爱大爆炸，爱上一个非常孩子气的男人，他有活力却没有责任感，非常浪漫，但工作做一年就要辞职去旅行，刷爆信用卡也会给你买钻石，可是他不考虑怎么还钱的问题。当你拿到钻石无比感动的时候，应该也无比真切地明白，他是完美情人，却绝不是合适的丈夫。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未来的孩子交给这样的男人，他能在需要赚钱的时候辞职去旅行，也就能在你需要陪产的时候回家打游戏。一个人的行为习惯30岁以前基本定型，改造一个不合适自己的人，于人于己都是为难。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位亲戚3年前结婚，男方工作10年没有一分钱的积蓄，从来不做家务，是一位愤青加妈宝，做任何事情都没有长性。自己的宠物狗养了一年不喜欢了，又开始养猫，猫也不喜欢了，都扔给他妈。要结婚的时候呢，我就劝这位亲戚女生再考虑一下，可是她说，她的缺点我都知道，但是我爱她。如今他们的孩子不到1岁就开始闹离婚。这时候这位女生说，自己结婚3年老了10岁，这8个字是多少心存侥幸没有接受过正确的婚恋教育女孩的心酸。她做了母亲，不再是当初那个自信满满的说我爱她就够了那样的一位女生，开始明白结婚不是找完美的情人，而是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爸爸。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责任担当，才是婚姻里爱情的基础。平稳、安逸、和谐的生活， 会慢慢地滋生更多的爱，吵闹不和贫困的生活则会让我们忘记爱的模样。结婚对象很爱又合适是首选，喜欢又合适次之，说来说去合适是最重要。什么是合适？站的角度不同，考察的范围也不一样。如果站在恋爱女生的角度，可能觉得她对你的态度最重要。换一种场景，把她放在你未来孩子父亲的角度去考察，感觉完全不同。你不会觉得情绪控制能力差是小问题，因为父母情绪稳定，孩子的情商才高。你也不会觉得他做不做家务无所谓，反正可以每天点外卖。你更不会与事业不长进、没有积蓄、频繁换工作的男人结婚。你可以受穷，但是你担心孩子会受苦。未来是一面照妖镜，能照出情意绵绵背后的冷酷自私，也能照出耿直木讷背后的真情流露。所有的丧偶式育儿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结婚前对未来考虑的太少、太浅、太天真。爱是当下，结婚评估的却是一个人未来的价值。未来当激情褪去，他还合适吗？恋爱要激情，结婚要理智，因为婚姻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笔投资，珍惜这个投资机会，就是爱自己。 这场雨不知从何开始，真实是你接近我的清醒，像是兴奋剂麻醉了自己，见你我措手不及。我试着问过我自己，误解深深着秘密是自己，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有没有好运降临给我心安爱情的勇气，我的世界只有你，甜蜜决定不放弃，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深深呼吸，遇见你我是如此幸运，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看不清给我允许守候你，从今天起信仰爱情有你，因为你深深着秘密是自己，越想接近你越怕没有你，有没有好运降临给我信仰爱情的勇气，我的世界只有你，甜蜜决定不放弃，就让我可以深情闭上眼睛深深呼吸，遇见你我是如此幸运、oh, 给我一个机会拥抱你，一生一秒也不要忽远忽近，看不清给我允许守候你，从今天起信仰爱情， 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成熟。你觉得爱一个人成熟的表现是什么？你觉得一个爱人成熟的表现又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一篇文章，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呢是来自公号二更食堂，题目是他成熟了却不爱笑了。周杰伦唱《可爱女人》的那一年，昆凌七岁，周杰伦在他35岁的最后一天娶了21岁的昆凌。他对他说，我不需要你成熟，一辈子也不需要，你只需要可爱，做我的可爱女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天真的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多的代价守护来的。其实每个可爱女人遇到的男人都是可以替她挡风遮雨，而不是会给她带来狂风暴雨的。前几天被一位兄弟叫出来，刚坐下来他就说了一句，千万别让女朋友太懂事，还是可爱一点好，起码那样爱笑。他说啊，女朋友上次和他去迪士尼，女朋友看着拿气球的小孩一脸羡慕，说我想要一个气球。他说好。女朋友说，我可不可以再买一个棉花糖？他看着排长队的人群叹了口气，说那就买吧。女朋友又低头说了句，我还想和你一起和米奇合影。他冲着女朋友就发火了，他说你能成熟点吗？别这么幼稚行不行啊。接下来的日子，女朋友真的变了，变成熟了。她能处理好自己所有的事情，出门再也没有忘记带钥匙，遇到事情都不会在她面前哭，只是也不愿意对她笑了。所以呢，这位男生说，我以为我女朋友成熟一点我会高兴，可是真正看到她成熟的一面，我竟然开始怀念她的孩子气。至少那时候我还能确定她是爱我的，而现在她对我客气得像一个陌生人。你说女人不会成熟吗？事实是女人天生就比同龄男人更成熟。我一直觉得女人的天真从不轻易对别人袒露，她任性是觉得你不会因为她的任性而离开，如果有一天懂事了是因为变得小心了，不爱笑或许是看淡了。知道吗？再成熟的女人只要动了心都会变得天真。公司HR 刚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他的年龄，所有的人都诧异了，满脸的胶原蛋白，明明是少女。后来听他讲了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原因。有一天加完班回家，老公带着儿子出门应酬去了，他想自己煮碗泡面，却找不到燃气灶的灶阀，他就给他妈妈打电话问灶阀在哪儿。他妈妈说，幸好我是你妈，哪位婆婆能受得了这样的儿媳妇？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背后确实是说明了她的丈夫真的太宠她了。后来她的丈夫特意在厨房贴了一张纸条，写清楚了阀门的位置。一个没有被生活琐事缠绕的人，背后当然有一个愿意呵护她的男人。他的先生必定不是愿意逞强做妻子的父亲，而是懂得他的天真，还愿意把他宠成女儿这样的男人。很多人愿意守护天真，是因为见过成熟，才觉得天真也很可贵。 有一次忙到很晚，深夜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看到前面有一位女生冲着空旷的马路喊了一声，她回头对男生说，你也喊一嗓子试试，特解压。男生听话的跟着大喊了一声，可能是因为压抑太久，那一声特别响亮。女生说，谁让你喊这么大声，把周边的人都吵醒了，快跑吧。于是拉着男生笑着跑开了。那个夏夜好像也因为他们的笑声变得清凉了很多。见过生活中很多优秀的男人，并没有把相貌放在择偶标准的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可爱、天真，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她可以带你做一些特别幼稚但是很开心的事情，她可以在生活中无时无刻地给你制造快乐，她会让你有很大的存在感，也会被你宠得离开你，别人都可能会受不了，永远会把你当作他的依靠。可人永远都是欲求不满，幼稚的时候嫌对方事儿多麻烦，真正成熟的时候又觉得不够可爱。千万别在女人变成熟的时候嫌她无趣，也别在她天真的时候告诉她能不能成熟一点。如果她涉世未深，就带她去看遍世间繁华；如果她历经世事，就带她做旋转木马。在我眼中的真爱就是，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爱。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莫纳大叔，这篇文章来自公号二更食堂。谢谢大家的分享，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解答各位的情感咨询、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节目。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美文、故事、情感的观点。今晚今夜思雨时陪伴大家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分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